四，你们看报吗？ 看。 书呢？ 他看书，我不看。你呢？ 他们看书，我不看书，也不看报。你们看报吗？ 看。 书呢？ 他看书，我不看。你呢？ 他们看书，我不看书，也不看报。